先不敢再爱了，那一刻才懂我爱你那么多，所以那么痛，让我发誓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，我爱你那么多，爱得那么痛，每次流水河都做了错。

抱到我这里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，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也是我先在政府下的毒药，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怎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开始围绕，没有理由，我也难自己走。要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有没有口罩一个给？ 是你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

Yeah.